微调一下声音，谢谢。很高兴请到杨牧师能够在我们中间，特别昨天晚上我们有好些弟兄姐妹来接受属灵恩赐方面的栽培。昨天来的举个手好吗？昨天晚上来的啊，还起得来哈。今天昨天有三个小时左右的训练，然后昨天晚上又少睡一个小时，还这么多人，感谢主。杨牧师是毕业于荷兰医学院，他在后来做大学老师，他在本科的时候，他在助教的时候教的是寄生虫学，人体寄生虫学啊，隔行如隔山，然后他讲师的时候是教摄影，大家知道这跨度很大哈。昨天晚上许多人都猜到了，这是一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还昨天晚上我们还惊讶地发现他还会拉什么二胡，哇，我特别高兴。拉二胡，因为这个很稀有啊。然后他也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他也是中国摄影报社的编辑记者，所以他是非常专业的摄影师。他作品曾经在印第安纳成立200周年的时候，印第安纳州成立200周年的时候，他的画成为一个封底跨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照片，所以非常在这个方面很有成就。在神学上，他在加州的基督工人神学院受装备，道学硕士，现在正在攻读博士，教牧学博士。昨天的训练跟他的是他研究的一部分，他不但我们也可以帮他完成这个博士学位，我们也可以，重要的是我们得到装备，特别是有深度的训练。他在 Indianapolis 的华人教会服侍了牧养了5年，跟师母在那里，后来到2013年到我印第安纳母会，就是也是我和宋金的母会，在那里牧养，我们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那我们不在那里了，但是我们很感恩。师母也是在，他是北大医学院医学本部的硕士博士，在那里之后来美国做博士后的研究，最后也在后来在神学院里面旁听一些课程，跟牧师一起来配搭侍奉。我们也欢迎牧师和师母在我们中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上帝使我有机会来到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北教堂来分享他的话语，愿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得到共同的帮助。昨天晚上在我们教会计划是3个小时，其实最后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所以再次求上帝纪念我们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黄牧师讲的一样，也帮助我来完成我的进修的学习，也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因着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共同得到造就。那我有感动，花费时间和精力到不同的教会去，就发掘与善用我们的属灵恩赐这个主题，来和大家一起交流辅导，并且在主日的信息中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这个主题它所带出来的信息对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徒来讲，即便是我们做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家庭中的一分子，都会有莫大的帮助。因为我相信在昨天晚上出席讲座的弟兄姐妹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帮助。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遵照上帝的旨意，不要停止聚会。而新约圣经呢，就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也为我们 立下了一个我们不停止聚会，我们过群体生活的一个原则。以弗所书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怎样实现合而为一的心呢？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群体生活的过程中能够达成合而为一的这样一个局面呢？既然上帝有这样一个要求，那他在圣经中也为我们有所预备。这就是彼得前书十四章十节所讲的，做上帝恩赐的好管家，个人按照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相信大家对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节经文不生疏，或者是非常熟悉。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就是恩赐。那昨天呢，我对问过大家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相信恩赐这个词对大家来讲我们都不陌生这个词，但是对于恩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我们会不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呢？请问大家，无论我们自己在家庭、在学校、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聚会服侍的教会、在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你还有我，在学习上帝的话语之前，真正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吗？真正了解到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真正知道了解对方的恩赐是什么吗？似乎有答案，似乎没有答案，是不是？那在教会可能做过服侍的有些弟兄姐妹们，在邀请弟兄姐妹参与某一项事工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不是会听到有人谦虚地说，哇，说实话呀，弟兄或者姐妹，我心呢有这个感动，我特别有心参与服侍，但是我这个人呢很一般，没有什么恩赐。或许呢可能还会有弟兄姐妹，他在教会中在其他很多场合的时候表现出了非常的热心，甚至说呢还非常的自信，自己可以胜任这样，可以胜任那样的事情，那样的事工，但是常常呢做起来时候呢事与愿违，热心好心，结果呢帮了倒忙，甚至呢出力却不讨好。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讲，在有的时候有的场合下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最好的答案还是出自上帝所留给我们的话语圣经。我现在呢先把一个结论放在这里，等我们查考完了今天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这段经文之后，再回到我马上要做的这个结论来。那这个结论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或者多过一项什么呀？昨天晚上的弟兄姐妹，主要恩赐，也叫主导性恩赐。但是呢在我们自己那种本能的意识中，或许我们自己呢不介意我们的这个主导性恩赐或者主要恩赐， 或许我们没有真正的发现我们所具有的这个主导性，或者叫主要恩赐，或许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主要的恩赐呢恰到好处的定位，所以才可能会出现自己言不由衷，自己下意识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行动行为却引起了他人的误解，甚至呢会造成他人的伤害，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为什么我们无意啊？就是我们不介意，没有发现，没有定位我们自己的主要恩赐，才会出现这种状况。那现在请大家再次翻开手中的圣经，翻到罗马书十二章，我们通过3-8节这6节的经文，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就是发掘与善用我们的属灵恩赐。那首先我们对恩赐做一个定位，在新约圣经中呢，比较集中的讲到恩赐的有3个地方，就是3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请问这里列出了几项啊？列了几项？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列出来了5项。使徒是什么人？使徒什么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拣选的那12个门徒，后来有一个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吊死了，后来他们又抽签，又摇出来一个，再加上有一个人叫什么呀，保罗，在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的路上被耶稣基督的大光照耀，成为了一个使徒。那先知是什么人？现在还有先知没有了？先知是上帝透过他把上帝的信息传给他的百姓的。那上帝现在的信息今天呢，完完全全已经写出了在这本圣经里边了。所以今天还有没有先知了？有人说，哇，我是先知。那你就说圣经里边写的还不够，上帝有感动你要再多说出来一点经文的，没有了。那好，后边还有3项。牧师呢？黄牧师、杨牧师，还有咱们其他几位牧师。经文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除了使徒、除了先知以外呢，还有讲福音的人、传讲福音的人，比如牧师或者是教师。其实在这里呢，传福音的或者说是牧师或者教师呢，指的是同一种人。所以以弗所书4:11这里的经文列出的是3种人，3项恩赐：使徒、先知、牧师。而这3项恩赐是赋予少数人、少数一些人的特殊的侍奉性的恩赐，不是给在座的大多数的人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4:12经文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明白了吗？以弗所书4:11这里所列出来的恩赐3项。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格林多前书12:28， 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是不是印证了刚才说了前三项？所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其次是行异能的，再一次得恩赐一并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等等这些。所以除了前面这三项，还包括后面其他一些行异能的、一并的、说方言的等等这些恩赐呢，这些恩赐是需要圣灵来主导的一些恩赐。那他们呢，可以说是超自然彰显的恩赐。大家记住，超自然彰显的恩赐是什么意思？这些恩赐不是你我他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就能够得着的恩赐，而是超自然彰显的恩赐呢，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所赐给我们的中间的人的，不是我们经过祷告就能够得来的。还有一段经文，就是今天我们所刚才读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火说预言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这里边列出来的七项，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这里边所列出来的七项恩赐是塑造我们每个人的个性的恩赐，是我们今天要思想来讨论学习的重点，是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做一个小结，新约圣经里面三处比较集中的讲到恩赐，一个地方呢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是赐给少数人的特殊侍奉性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是需要圣灵主导的超自然彰显的恩赐，不是我们可以祷告得来的。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得不得来，主权在那位圣灵。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这里所列出的七项恩赐是赐给每一个人的，是塑造我们个性的恩赐。那现在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如何发掘与善用我们的属灵恩赐这个主题。首先我们从罗马书12章三节和六节前半部分来认识我们恩赐的来源。罗马书12章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大家请注意这个地方，我凭着所赐的恩这句经文，这里有恩也有赐，但与我们今天讨论的恩赐有没有关系？这里所讲的恩和赐呢，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讲的，这是上帝赐给少数人，是赐给说话的这个人保罗给他的少数人的侍奉型的恩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不要看自己过于当所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几次这里提到看，这个看字呢，有思想、有判断、有专心、有留意的意思。那经文让我们看什么呀？让我们判断什么？让我们思想留意什么呀？要专注于留意于合乎中道。看什么合乎中道？留意什么合乎中道？就是第六节前半部分，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就是我们身上各自不同的那些恩赐 要看的，要思想的，要判断的，要留意的，合乎中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我们自己身上的恩赐，要合乎中道，看自己，看他人。那我们身上程度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第三节所讲的，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那我们来再来看第六节，这儿提到一个我们所得的恩赐。我看这个得字，这个得字呢，你仔细来看它，来找它背后那个意思呢，它是白白赐给的意思。是谁白白赐给的？上帝。所以呢，我们来回忆一下，刚才我们提到有几个地方，几个经文，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提到说，我们的恩赐，即便是刚才提到那些少数人的，都是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恩赐在罗马书三章十二章三节，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以弗所书四章七节，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大家过去在读这些经文，新约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有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那种心态？保罗在这几处有关恩赐的经文中，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学立场非常巧妙而有机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过于注意到没有？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三处集中的新约圣经的集中的提到恩赐的这些经文中的恩赐这个词的含义，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仔细找了一找，恩赐的意思呢，是温馨加美恩典的礼物。那在以弗所书四章这个地方提到的恩赐呢，是白给的礼物，是赠品。那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边呢，那个恩赐呢，干脆就是礼物。那综合这三个地方的经文呢，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恩赐的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哪里了？来源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白白恩典赋予的温馨加美的礼物。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各自都有份。所以理解了这样以后呢，理解了这个时候理解的恩赐的概念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身上有怎么样不同的恩赐，都没有任何的夸口，也没有任何的自卑的余地。所以就恩赐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夸口的理由，我们每一个人也没有自卑的理由，因为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已经白白的恩典的温馨的加美礼物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我的恩赐是我刻苦努力磨练出来的。刚才牧师介绍了，其实黄牧师从五岁嘛六岁就开始学二胡了，拉到十几岁，所以昨天晚上我有点班门弄斧了。我是从初中时候才开始学二胡的，学了几年以后，后来又改了大提琴。刻苦学习了几年之后呢，随着学校当时有一个文艺宣传队，所以呢， 每逢寒暑假的时候，一个是参加市里省里边一些文艺比赛，另外呢面向工农兵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演慰问演出。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市里边的比赛里边屡屡得奖，好了，从来没有得过第二，都是第一。那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我们自己的家人，感觉我的音乐素养有那么一点儿了。结果有一天呢，我姐姐撺掇着我妈妈说：“哎，有一个艺术学校啊招生，那个学校的校长他先生呢是我爸爸的学生，让弟弟去考一考。”其实当时我不太情愿。那当我们还是去了，去了以后呢，做了几项测试，其中做了一项听力测试的，测试完了以后呢，那个学校的老师委托那个校长跑到我妈妈跟前说：“对不起啊，您的这个儿子他不是学音乐的料。”但是我继续刻苦的磨练呢，因为参加文艺队嘛，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所在的城市组建了一个现代京剧团，那乐队指挥呢就跑到我们学校亲自点名的要我去参加面试，因为当时他要组成一个乐队，他就缺一个大提琴，一看我当时高中的时候手指头都那么长那么细啊，所以呢带我去面试，然后又拉坐了一排人，当时我也是稀里糊涂的下来以后呢，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那个乐队指挥出来说：“只要你一句话，你要愿意，你的户口、粮食关系还有你的档案什么什么，我全部我给你搞定，都给你转了，两年以后呢你就可以不用下乡吃苦了。”最终呢我实在是不愿意放弃高中的学业，几次三番的婉言的拒绝了那我非常尊重的乐队的指挥。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刻苦的学习，艰苦的磨练，磨练出来的是什么呀？是技术，是技巧，是技能，而不是恩赐。你比如说绘画、写作，还有在舞台上表演，在手术台上做手术，在大学里做研究、教书、做教授，在公司里搞研究等等，这些所有的都是我们可以经过后天的努力的学习可以形成的一种什么呀？技术、技巧、技能。而这些技术、技巧、技能呢，它不是恩赐，弟兄姐妹们，不是上帝先天放在我们里边的。真正的恩赐是什么？是我们在娘胎里边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放在我们里边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善于的发掘，善于的应用它。所以我相信昨天晚上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们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主要的主导性的恩赐是什么，很开心是不是？那现在呢，我们就从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来一起来领略，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是各有不同，有着多样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恩赐的多元化。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中谈论恩赐的时候呢，大家回想一下，都用身子上、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来解释这个恩赐。那其实稍微多一点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会赞叹上帝创造的大能是多么的奇妙。从恩赐这个角度来，我们来思想我们身体体内的各个系统、器官、组织，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恩赐 它是多元的，是各具特色的，是各有其味的，各具其职的。那一个肢体呢，可能会有一项或者超过一项的主要恩赐。各具其职什么意思？心脏的作用、肾的作用、肝的作用、胃的作用，各有其位，各具其职。那一个肢体可能会有一项或超过一项的主要恩赐。眼睛的恩赐是什么？是看。但是呢，还会传情、恨、乐。鼻子的恩赐是什么？是嗅觉。还有什么？里头还有鼻毛阻挡细菌进到体内，还可以发音。那还有一些特殊性的恩赐，在有的生物或者动物的身上，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还可以做武器，还可以拿东西。那这些呢，我们可能都一稍一提大家都熟悉了。那我现在接下来给大家还有一个司空见惯的例子，我们不经意可能都忽略了一个。那个例子呢，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人体的里边，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呢，主要呢，吃进去的食物经过三大部分，一个是胃，一个是小肠，一个是大肠。那我们首先来看，吃进的东西到了胃部，胃部它的肌肉呢非常非常的发达，可以分泌丰富的一些消化液。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对食物进行机械的粗加工，然后呢机械的加上一些化学的，粗加工以后呢，食物进入小肠。那小肠的主要功能呢，它是什么？是对食物进行充分的消化细加工之后呢，通过肠壁上那些毛细血管，把食物中有营养的成分通过毛细血管运送到身体各个部位，成为我们身体的营养。经过小肠之后到了大肠，大肠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大肠的主要功能是吸收我们吃进去食物中里边的有限的水分，然后呢把那些消化完的残渣形成粪便，预备排出体外。我们想过没有，大肠会不会对胃提出抗议，说你凭什么美味佳肴山吃海喝的，轮到我这儿都成臭大粪了？大肠有没有想过说咱们换换工种吧？有没有自卑？胃有没有自傲？这就是恩赐多元化。圣经里面保罗几次的提到我们的肢体各互相各司其职，各就其位。他们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互相之间不单没有嫉妒，也没有抗议，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每秒每分每天每月每年兢兢业业地持守着他们各自的岗位。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所携带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美妙的见证的实体。弟兄姐妹们，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合一的见证。在合一中有繁多，在繁多中有合一。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一句话，上帝的创造真是奇妙啊。奇妙吗？太奇妙了。有一个周六的晚上，有七个弟兄姐妹们在一个家庭里边聚餐。那这家的阿姨呢，端了三个盘子的沙拉要放到餐桌上去，结果不小心呢将其中的一盘沙拉呢掉在地上了，沙拉散落了一地，盘子也碎了。这时候七个人呢分别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位说呢，一次拿太多的盘子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另外一位呢就说，哎，我来帮你清理吧。哎， 另外一个弟兄姐妹说，盘子之所以会掉下去，由于你刚才端的时候重心不稳。还有一个说，下次端的时候一定要找个人帮你。哎哎，那边又说，我来帮你，另外再盛一盘吧。另外一个过程，没关系啦，不要不好意思，每个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哎，这时候有一个弟兄出来了，王弟兄，你去拿把扫帚，拿簸箕来。李姐妹，你找拖把来。哎，刘姐妹，你帮着再盛一盘好不好？如果我们是在旁观，一位旁观者，听了这七位反应性的发言之后，有什么感想？什么感想？这七种不同的反应，就代表了我们教会中弟兄姐妹身上多元化恩赐的表现。如果你不从恩赐的这个特征去了解别人，很可能对其中某一位说，这位弟兄或者那位姐妹产生误解，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么说话，这个人觉得怪怪的呀。如果你不从恩赐的特征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是我们出于那种自然的一种本能的不经意的话语，就会造成别人对我们的误解，你这个人怎么那样，甚至说呢，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什么时候了你说这种话，什么德行啊，等等等等，既伤了别人又伤了自己。可是那是我们的本能呀，我们下意识表达呀，我就是这么个人呢。如果你真能够意识到我就是这么个人，那就感谢主了。其实我们连这点可能许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通过前面罗马书十二章三四五六节前半部分讨论了我们恩赐的来源和我们恩赐的多元化之后，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三节经文里边列出了七个方面的恩赐，那这七项恩赐呢，就是属于我们生活中塑造我们个性的恩赐。我们不妨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在这七项的恩赐中，无一例外有一项或多过一项呢，是我们所具有的主要恩赐或者主导性恩赐。那在美国西雅图有一对长老夫妇，他们呢花了32年的时间投入基督教的教育施工，他们对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这七项恩赐做了深入仔细的一些研究。那他们依照教会生活的特点，将这七项恩赐呢做了现代语言化的一些调整。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七项恩赐呢，说预言的呢，他有敏锐的察验力，所以称他为呢察验者。做执事的，乐于服侍他人，就称这类有这类恩赐的人是侍奉者。做教导的，热衷于研究传讲，是教导者。做劝化呢，善于鼓励人，是劝勉者。那施舍的呢，具有奉献助人的精神，所以叫奉献者。治理的，善于组织领导，所以称这一类人为管理者。那最后怜悯人的，他赋予同情关爱之心，就是同情者。察验者、侍奉者、教导者、劝勉者、奉献者、管理者、同情者，这七项恩赐。那我们根据这七项恩赐呢，再回到刚才在一个弟兄姐妹家里发生的那个盘子碎了那个例子中来看一看。如果是你说你一次拿太多的盘子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很可能你就是一个察验者的主导恩赐。那如果你说我来帮你清理呢， 那你这个人的德性里边呢，就是一个侍奉者。如果你在那说，哇，这个盘子之所以会掉下去，由于刚才你端的时候重心不稳，那想当然，一个人的 Eglet 就是教导者。下次端的时候一定要找人帮你，哎，这就是劝勉者。我来帮你另外盛一盘吧，是奉献者。没关系呢，不要不好意思，那每个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就是同情者。那最后呢，发号施令的这个呢，就是管理者。所以这个时候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会不会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恩赐呀？还会说吗？所以我相信，凡是今天没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以后他们谁要再说，他们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恩赐了，你就要做一个小老师跟他讲这段经文，好不好？记住跟他们讲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的经文，坐下来跟他做一点分享。恩赐的概念是这样的，好吗？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开始所预设的那个结论来看一看。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或多过一项的主要恩赐，或者叫主导性恩赐。现在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主导性的恩赐，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主导性的恩赐，就像了解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就像了解刚才我讲的我们的胃、小肠和大肠的功能一样，来发掘、来认识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导性恩赐，发掘出来以后善于使用它。那这说了，怎么才叫善于使用呢？那有弟兄姐妹会不会这样去思想，甚至这样说，经过这次属灵恩赐的发掘与善用的辅导学习之后，我的主导性恩赐被挖掘出来了，我的主导性恩赐是教导，我的次要恩赐呢是管理。好了，所以从家里到教会，甚至呢在工作的场合，你像打扫卫生啊、搬桌椅呢，像甚至脚边一个垃圾桶倒了，这些事情要扶起来，这些事情呢都不是我的事情，因为我的主要恩赐是教导者，次要恩赐是管理者，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视而不见的，都不是我这种恩赐的人要干的。黄牧师，你一定要必须要安排我进主日学的老师的队伍里边，并且还要安排我进到执事会里边做执事会主席，最起码我也做一个基督教教育的负责的同工。鉴于我的管理者的恩赐等等等等，鉴于我的教导者恩赐，鉴于我的这项恩赐，鉴于我的这项那项恩赐，你们必须让我做这些，你们不能让我做那些。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主导性恩赐挖掘出来之后，怎么用，什么时候用？我们现在许多就做父母了，小孩子生下来之后马上让他吃牛肉、吃煎鱼、吃米饭、吃包子，行吗？不行的。他们胃部的功能是什么？粗加工。但是呢，小孩子出来以后呢，他那个功能、肌肉的强度和分泌消化液的能力呢，还没有发育成熟。婴幼儿的身体，他组织、器官等等都没有发育成熟，他需要先吃奶，需要吃碎乳状的那些初级的营养的食物。那同样，我们信徒，我们自己的圣经的知识和我们灵命的塑造的操练，不是说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参加了一个培训，我们学习了灵命塑造的操练之后，我们的属灵一下成熟了。生命我们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要在我们的生命体中。所以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呢？ 一个谦卑的心态，一个受教的心态，来到上帝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学习耶稣成长的样式。耶稣成长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啊？他的智慧和他的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成长。耶稣到了30岁才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团契，在教会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搭配中，我们所看到所接触到的基督徒，不都是一个个都那么完美，像耶稣基督，同意吗？这是事实。当我们有了恩赐这个概念，了解了我们自己和对方的主要恩赐之后，然后会恍然大悟，哇，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像主耶稣那样同时拥有7项恩赐，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依照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程度不同的那份独特的美好的主要恩赐，将它挖掘出来，怎么样呢？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那样，罗马书12章3节，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然后呢，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4章10节这段经文，好吧，一起来。做上帝恩赐的好管家，个人按照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使得我们在这些做耶稣基督的信徒真正在外人面前能够看到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教会的群体的服侍中，因着我们了解了自己的恩赐，了解了他人的恩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互相理解与宽容，减少误会和埋怨，扬长避短，配合默契，在合一中有繁多，在繁多中有合一。说阿们吧。阿们。